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仰山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花园桥到莲花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无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在拍卖市场上，明代万历年间的瓷器数量是很多的。据咱们统计啊，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二级以上万历瓷器，一共是535件，其中青花瓷是286件，占总数的53%以上。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万历瓷器共525件，其中青花瓷为266件，同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流落国外和民间的青花瓷更是数目巨大，举不胜举啊。那么在古玩市场又有什么万历瓷器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一书当中，就讲述了一个万历大罐的捡漏故事。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还有可能是唐僧。捡了漏也不一定都能赚到钞票，还有可能买的是教训。捡了漏应该长经验的，哪有买教训的呢？是啊，一般人都是长经验，可咱说的这位谭先生他就不一般了。这事儿得从十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谭先生还没有开自己的古玩店，还年轻的很，所以咱们暂时称呼他为小谭。小谭的身世本和古玩沾不着一点边，但是他的运气好，他遇到了一位很有能耐的师傅，所以就误打误撞的进了古玩行。小谭的这位师傅是收藏世家，改革开放以后重操祖业，在古玩店也经营了些年。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又孤身一个人，看看棺材本也够了，就关了店铺回家养老了。退休之后他打算收一个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其实就是跟保姆差不多，主要是照顾他的生活。当然了，精神好的时候他也可以教这个小徒弟看点东西。那时候小谭刚到南京投奔表哥，他年纪小又没有什么学历，工作很不好找，正好表哥认识这位老师傅，就把他呀介绍过去了。小谭是个细致的孩子，又懂事又勤快，这位师傅对他十分的满意。精神好的时候，师傅就把自己留着的那些好东西交给他看，这个是什么时期的，那个是什么朝代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件一件的都记住了，以后都有用。老师傅一边教还在一边说，这最重要的不光是眼力，还有经商的规矩，经营的门道，你别着急，我以后慢慢的教给你。 可是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老师傅一肚子的本事只给小谭传授了两年，老人家就驾鹤西去了。师傅的弟弟把他留下来的好东西全部卷走了，又卖了房子。小谭不但丢了工作，而且连个住处也没有了。无奈之际，他只得独自出来打拼。这时候的小谭已经不是昔日刚来南京的时候那个落魄的小孩了。凭借着老师傅这两年教授，他已经能独自鉴定一些比较典型的明清器物了。他立志要开一家自己的古玩店。但是他开不了，因为什么呢？他没有本钱。就算是有本钱，他还是开不了。因为他只是从师傅那儿学到了一些很基本的鉴定知识。至于市场，至于经商，至于古玩行里的水有多深，老师傅还没来得及教给他呢。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找个工作。就这样，他找到了一位叫杨青的。杨青之所以愿意收留他呢，是因为他和自己一样年轻，两个小伙子年纪差不多，眼力也半斤八两。所不同的是，幸运的杨青有个舅舅在天津开古玩店，无论是资金还是眼力都给了他巨大的支持。而小谭那位经验丰富火眼金睛的师傅却已撒手而去了。杨青做事很厚道，他并没有完全把小谭当雇员，而是跟他称兄道弟，甚至还允许小谭自己买点东西放在店里去卖。一般哪个古玩店的老板能允许雇员这么做呢？但是杨青啊，就认为小谭是兄弟。就这样，小谭一般留在店里看摊，有空的时候自己也到外边收点东西，没钱买大件的就买小件的，赚点差价，心里也挺美。渐渐的，小谭对古玩市场有了一些了解，越了解他就越觉得这个自己在行外的时候看着波澜不惊的古玩行居然不但风急浪大，而且遍布暗礁。但机会总是不等人的，他说来可就来了。就在一天下午，小谭接到一个电话，是找杨青舅舅的，请他帮忙去看点东西。杨青的舅舅在天津呢，没过来呀。对方说那让杨青来看看也行，杨青也正忙着呢，就跟小谭说你去一趟吧。小谭也没多想，挂了电话，匆匆地赶往电话里说的那处小院。进了小院，看到侧面的小屋里挺热闹，四五个人围着一口青花缸指指点点，争论的挺激烈。给他打电话的人和他有过一面之缘，见他进来有点失望，只轻轻地点了点头，就把目光又收回到了缸上。别人都不认识他，见他年轻穿的也朴素，更不会去理会了。但是人不可貌相绝对是句真理。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不谙世事的小伙子这回可捡了个不小的漏。 来了您呐。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商家传奇。 小谭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屋里一共五个人，四个人辩论赛似的对着此杠各抒己见，一个人只听不说话，手里夹着根烟不住地吸。小谭不好意思挤到前边，只好站在外围晃着脑袋，虚着眼睛对这只杠左看右看。隔着一圈人，隔着缭绕的烟雾，小谭看着这只缸只觉得眼熟，后来忽然一拍脑门子明白了七八分， 他也不说话，一边看一边听着大伙的争论。这次的争论很有意思，对这口缸的断代，四个人有仨看法，但又都说的有根有据，十分的有理。有一个说话的是个大胡子，咱就说他是一号辩手，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一看就是个北方的大汉，万历的。就这一嗓子就把小唐给震住了，果然好眼力，君子所见略同。小谭暗挑大指，可是这大指还没挑起来呢，就又缩回去了。只听这大胡子说，万历的，扯呢，怎么可能是万历的，你看这缸哈，造型呆板，没有古拙之气，青花发色灰暗，釉色不够饱满，画工也比较死板，多有败笔啊。小谭心说，你看没看画工啊，就说这哪有败笔啊。这大汉接着说，修胎不整，胎质粗糙，也不知道他看过这胎没有。哎，这一定是个赝品无疑。这一番话说的慷慨激昂，比现在电视里那些鉴宝节目中的专家还自信呢，还有派头呢。小谭把暗挑的大指暗暗的改成了小指，歇了话说呀，这就是一棒槌。什么是棒槌呢？就是外行菜鸟不摸门，和针比啊缺眼儿，总之是贬义词就对了。这个大胡子说的不专业吗？说实话还真挺专业的。鉴定瓷器最重要的几个方面都说，一看造型，二看色料，三看釉色，四看纹饰，五看胎质，其实还有一项是看款质，但这缸没有款质，也就只得作罢了。不过话说的虽然专业，您倒也看看东西再说呀。以上的赝品特点，这缸它哪一点也对不上号啊，死背书哪行啊，让人笑话了不是。但是可不要小看这位大胡子先生，他可不是只背书不收藏、纸上谈兵的主，他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买进的价格，都足以让这间小屋里所有的人啧舌。而且到了最后，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小谭的这次捡漏。这大胡子的背景说起来就话长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说。现在这讨论会还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咱接着说这辩论会。二号辩手呢是个小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斯斯文文，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这位二号选手对于大胡子不看东西就发表言论的行为很是不屑，但他也认为这东西不对，他可是仔仔细细看过东西以后才谨慎的得出结论的。哎呦，这个缸的釉质肥厚，贼光仍然较盛。釉质肥厚，釉色闪青，是万历器物的典型特点，怎么就成贼光呢？哎呀，虽然这上面有磨损，但是只有半周磨损。对，这缸估计呀是放在墙角的，还有半圈的它磨不着。哎呀，应该说是刻意的做旧。再者一点，大胡子还忽略了，就是这缸啊它打手。打手呢就是说手头沉，拿在手里掂量啊手感太重。几百年的时间呀，怎么会这么的沉呢？怎么不会这么沉呢？这么厚的摊儿，这么大的个儿，好歹也是瓷的，又不是枯木的，还能酥了不成？当然了，小谭也不好意思说，就在边上听着呗。只有现在的仿品才会用这么细致的瓷土，才有可能那么的重啊。还有一点了，用放大镜看气泡，釉泡也不够细密。小谭心说，怎么算细怎么算密呀，也不知道他都看着什么了。所以呀，我认为这个缸是新东西。一直在抽烟的那个人手里的烟呀就剩了个烟头了，他把这烟屁狠狠地碾灭在了烟灰缸里。 然后又点了一根新的。三号辩手出场了，这是个小瘦子，性格温和，说话慢悠悠的，还有一点结巴。我觉得应该不是新的，明显是仿万历的。为什么说仿啊？怎么就不看本朝呢？可能是民国仿的。万历的东西，一是康熙仿的较多，一是民国仿的多。我看是民国的。您看的梁总。梁总就是给小谭打电话的那个人。他皱着眉头，仿佛自言自语。万历的风格是没什么问题。哎，您听这话就有点靠谱了。但我觉得是康熙仿的。怎么就不敢看是真的呢？没把小谭给急死。我有件康熙早期的东西，青花发色挺像的，也是这样灰蓝灰蓝的。康熙仿万历五彩的东西啊也比较多，但也仿青花。我看这青花的发色灰蓝灰蓝的，就是康熙的，可是这画工又比较软。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什么来了，冲着小谭说，哎，对了，来，你也来看看。小谭这才有机会走到近前。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苍凉有时，繁华有时二。我如同误入禁地那个绿色的小精灵，还在努力寻找属于可以让我与他掌上翻飞的目光。这是从福建过来的小陈，领队的王干老师还没介绍完我，坐在我旁边的此次活动的东道主汾酒人就要我先饮下桌前的杯中酒。酒是用一个白色，一个鹅黄色，一个玫瑰色的类似竹子形状的陶瓷器具盛着的，瓶口圆圆的，像极了刚出生婴儿那黑溜溜的大眼睛，让你一不小心就深陷其清冽中。我静静地观察着那瓶中透明的液体，浅浅闻着那芳香的气味，终究是被诱惑，想着如此讲究的酒具，逢人就便说汾酒的好，这点和我们每一个安溪人是如此的相似。我们逢人便说铁观音的好，是这份相似的亲切，是踏足这片土地由衷的惶恐。滴酒不沾的我亲饮面前的汾酒，一缕酒香从腹中溢发出来，氤氲着精致无比的陶瓷器具。屋外阳光灿烂，每一秒都是一下重重的心跳。这一刻我有一种错觉，在这里喝酒如同喝茶那般是一种日常。就如此时坐在这里，面对满桌的美食汾酒，我听到那首英国民谣，当下午钟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停止，只是这里应该改成当下午钟敲四下，时间的一切瞬间为酒而停。午间短暂的休息，与同行的几个老师踩着汾酒的香气徜徉在一座历史悠久的汾酒博物馆，抬头仰望这一座柔造化与人工一体的殿宇，透过阳光的汾酒香在琳琅满目的酒器中留下点点光斑，我仿佛置身于冥冥之境，体会着时光恍然。冥想起来，清明时节，雨后杏花村，华灯初上，酒馆里的小二端着酒菜飞快地穿梭着，还不时传来猜拳声、谈笑声、杯盏碰撞声，一群文人骚客围桌而来，酒席摆开，汾酒斟满，吟诗对饮，酒上来轻啄一口，吞咽又生甜，味柔和悠远，个个脸上泛出甜甜的酒窝后奇赞，好酒。没有大声赞美，只是微笑颔首，仿佛会惊扰了酒的羞涩。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高林高华所著的《简陋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一书，为您讲述一个万历大罐的简陋故事。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想起了师傅，小唐忽然觉得一阵难过，眼窝一热，竟差点掉下眼泪来。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抽烟的那个人再次把手里的烟头狠狠地摁死在烟灰缸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实话，这缸是我从一个拆迁户那儿买的，说上辈留下的，什么年代他们也不知道，搬家不方便就卖了。我花5000买的，可能是被骗了，不过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这点钱呀我还赔得起。话虽然这么说，可是那也心疼啊，就冲他那一脸严肃，小谭也不敢轻易的开口。又看了一阵儿，小谭终于坚定了信心，放好大缸，朗朗的说：万历本朝。大家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都投向了小谭，这个结果实在太出人意料了，所有的人都等着他进一步的解释，可是他却已经说完了。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说不出那么多的道理来。当初老师傅教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这样的就是康熙的，那样的是乾隆的，这种花的是成化典型的画法，那种颜色的要好好看看，是嘉靖的典型发色。这两年里他每天都在师傅家的库房里抚摸这些东西，日子久了，对这些东西慢慢的也就熟识了。面对他们就像面对一个很熟悉的朋友，无论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戴着什么样的帽子，是背影还是侧影，只要这个人熟，哎，他就认得。况且师傅家正好有半只万历的残缸，和此缸几乎就是同胞兄弟，他一进门的时候就对这只缸有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鉴定是一个慢慢熟悉、慢慢实践、慢慢比对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他怎么才能和大伙说清楚呢？小谭急的呀直咽吐沫。大家见他说不出道理来，很是失望，这算什么呀，一个小毛孩子信口雌黄，你说万历的就万历的呀， 大胡子冷冷的笑，嘿嘿，小年轻别随便说话，这东西要是不新，我嚼嚼吃了它。这话刚一出来，刚才看民国那小瘦子和看康熙那梁总也含糊了。咱得介绍一下这大胡子，为什么能让梁总和小瘦子含糊呢？这大胡子也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人了。据说他做灯具生意赚了不少钱以后，就喜欢上了收藏。他收了一大屋子的东西，但从不给一般人看。他的眼力好，有魄力、大手笔之类的评价，大家也都是从做高档货的古玩商那儿听说的。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收藏了上百万的东西。暂且不论眼力，就冲这魄力，他的话就不可能没有几分分量。当然了，有分量也只限于这一次争论后的一年之内，因为据说一年以后，他请了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把他的东西看了一遍，结果得出来的结论是，一个人一生买一件假货不难，但若是一屋子藏品中一件真的都没有，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这位仁兄啊，在几个古玩奸商合伙的忽悠之下，到全国各地淘换假货。更为可恨的是，有的奸商还专门拿假货当标准器，头头是道的讲给他听，还夸他学得快。您说这多可恨，那标准器都是假的，还上哪儿买真的去？但这都是后话，谁也没长着后眼。在这场辩论的时候，他还是个很有威信的，人家都放话了，东西不对就把它吃了，谁还敢不信呢？哎，小谭就不信，这东西肯定是真的。他梗着脖子，对着这几个棒槌和疑似棒槌的，气得头上的青筋都要爆起来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又加了一句，你们要都不信呢，这缸卖给我。缸的主人一听啊，来精神了，哎呀，小兄弟，你真要啊。小谭愣了一下，但马上还是点了点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看来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便宜不占还真就不行了。小谭虽然对物品的市场价不是很清楚，但他也知道用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一定是不吃亏的。缸的主人说，这东西啊，在我这儿也放了好久了，我也不知道真假，你要真是喜欢呢，6000块拿走。他一说完，小谭就拍案而起，严肃的一句话，四座皆惊，等着我去借点钱。他就这么走了，留下来的人都没说话，各怀心思。大家正想着呢，哎，小谭回来了，6000块往桌上一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脆的大伙儿都没有机会说话了。刚买回来就放进了杨青的店里，这6000块钱呢，本也是找杨青借的，俩人说好了，等东西赚了钱俩人平分。那要是赔了钱呢，俩人根本就没往那上的想，肯定不会赔钱。刚放了很久，一直无人问津，有一天来了一个上海人，一眼就看中了，一口价就给8万。当时小谭没有在，杨青就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卖。小谭一听心里也很没底，随口说了一句，你得要10万。电话挂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人家又一口答应了。小谭一听直拍大腿，心想完了完了，卖便宜了。意外的是，等小谭回到店里的时候，看到钢还在原地，上海人又不要了。当然不是，一般人出门身上可能带那么多钱吗？前些年不像现在到处都能刷卡，都能扫二维码，那个时候还得付现金呢，所以上海人当时并没有买走东西，而是约好第二天带钱来取。小谭想了想，嘴角一歪，笑了。第二天傍晚，小谭见到这位上海人斯斯文文的提着一只皮箱，还带了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不用问，付现金。而且拿东西的人也找好了，14万是吧？小谭漫不经心地问，乌鸦，怎么会是14万呢？ 明明挡好死外远了。上海的客人一听就急了，小谭也一脸的困惑，赶紧叫杨青，哎，咱不是说好14万呢？杨青和小谭早就串通好了，他比小谭的表情还困惑，不是和你说40万吗？这十不念十念成丝了。杨青本来不结巴，可是一着急呢就有点结巴起来，这10万就说成了40万了。问题就在这儿，大伙面面相觑，可有什么可说的呢？也不能歧视人家的生理缺陷呢。这上海人实在是喜欢这个缸，算了，加4万就加4万吧。幸好卖主没理解成40万。看看天色已晚，银行也关门了，算了，明天再来取吧。小谭一脸得意，一面也很失落，这上海人怎么又这么痛快地答应了？可您这缸要价还是低，这怎么办呢？第二天小谭一大早就出门了，为什么呢？又变卦了。因为这一次杨青极力反对，希望见好就收，但小谭坚决要求要这么做。小谭有自己的打算，要是这一次上海人还能答应就卖给他，只要能成交，自己就有钱开自己的古玩店了，这寄人篱下的日子也就算熬到头了。杨青哪知道这里边的原委呀，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上海人来了，杨青硬着头皮的接待，很不好意思地对人家说，抱歉呐，这缸昨天有人要了，人家出30万，1万定金都交了。上海人这次真恼了，我们不是都讲好价钱了吗？你们也太不守信用了。杨青满脸堆笑，哎，是是，您看我这朋友啊，不会办事儿，这东西呢也不是我的，我也没办法，人家昨天晚上来的还交了定金，您也没定金呢。这话把上海买主堵得不轻，脸都气紫了，但杨青又接着说，哎，要不您看还能不能给个更高点的价，我再帮您跟他商量商量，毕竟是您先要买的嘛。上海人沉默了半天，还是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理性和有涵养。这样吧，这个缸啊，我出28万，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没听见，你现在就给卖主打电话，如果可以现在马上让他，一指身旁的小伙子，也跟着来2回了，去搬走缸，我们一起去银行付现金转账都可以。杨青赶紧的给小谭打电话。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呢，已经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6000块买的东西卖28万，还不知足吗？其实小谭这回倒不是不知足，而是觉得这个谎没圆，面子上过不去，硬要30万，少一分就卖给别人。上海人终于爆发了，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要了，你们太不讲信用了，10万、14万、30万，你们当我不知道吗？你们一直在跟我耍花招啊，你们这么做生意要吃大亏的。说完拂袖而去，没想到还真是一语成谶。上海人走后，小谭回到店里，心情很复杂，又失落又庆幸，这缸到底值多少钱呢？还是找个人帮着估估价吧，要是再碰上买主，可不能再像这回似的。俩人这么一商量，就不约而同的想起了杨青的舅舅。杨青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火速的赶往南京。舅舅听明白了两个小家伙的请求，一口就答应了。杨青舅舅的到来将让这两个人追悔莫及。过了2天，杨青的舅舅来到了店里，店里的圆桌上摆着那只青花大缸，舅舅一眼看到他，水也没来得及喝，就直奔他去了，围着他转了一圈，然后扳倒看了看底，再立起来，越看他心里就越高兴。行啊，你们两个眼力有长进呢，这样的东西也敢收了。俩人听着当时更高兴了，舅舅，您看这东西什么时候的？万历的呀，这有什么可疑的吗？那您看能值多少钱呢？这个……杨青他舅舅一边说着，一边把这缸翻过来看，再看看底。他头一次看底的时候， 是一个人搬着这个缸慢慢的翻，缸比较大，他翻着比较费力。小谭机灵啊，早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了，所以这一次再翻呢，他就过去帮忙。一个人看东西的时候，另一个人伸手帮忙，是古玩行的大忌。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或者动作不一致，很可能导致东西破损。这一点小谭早就知道，但是可惜的是啊，直到此事发生以后，他才真正的明白。小谭帮着杨青的舅舅翻这口缸，俩人用力一翻，这缸就鬼使神差的翻到桌子下边去了，仨人全傻了，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大痛无知觉呀。呆呆的站了很久，杨青的舅舅第一个回过神来，他蹲下身子，小心的把躺在地上的大缸扶起来。小谭别过脸去，不忍看，不敢看呢。杨青倒是抻着脖子看明白了，这缸的一半还是完整的，另一半已经碎成了几块。杨青的舅舅毕竟是老江湖，他虽然十分的懊悔并且痛心，但还是理智的指挥着两个年轻人收拾起碎片。小谭看着那半只熟悉而陌生的残缸，百感交集。一个月以后，杨青的舅舅寄来了14万。当初那半只残缸被杨青的舅舅带走了，难道他即使残成这样仍然能卖到14万的价格吗？当然不是。杨青的舅舅在信中告诉杨青，其实这缸按当时的行情就是完整的也值不了28万。那个上海人的出价实在是不低，至于他汇的这14万，有4万是卖残缸的所得，还有10万呢是他赔给这两个年轻人的。年轻人不懂规矩，帮他翻缸罪有可恕，可自己在这行多年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在是不可原谅，他心中的愧疚难以言表。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真品又少了一件。 来了您呐。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商家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故事讲完了，可捡漏的传奇还是在古玩界发生着。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素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凭栈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在平地书刊里房间照的飘逸，就当